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索菲亚墙纸的北京分公司的张芳芳。芳芳你好。 周老师你好。 那今天呢，我们尽量哈，看看一期节目能不能把壁纸，也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墙纸说清楚啊。那实际上呢，提到提升家居装修的品味啊，其实不少的家庭啊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想法。这其中呢，有不少的家庭都会利用壁纸，也就是墙纸，来加强的室内的居住风格和档次啊。那么如何来挑选壁纸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么如果大家关于壁纸或者说是墙纸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订阅号当中的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咱们可以互相的进行交流。芳芳做墙纸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对，大概有8年的时间。 8年的时间。你是北京分公司的经理了。 哎，是、 这个小小年纪哈，就是也做出了一些成绩，那说明你在墙纸方面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是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的。 那实际上说到墙纸哈，或者说叫壁纸，你们专业人士是怎么来说的更多一些？ 我们大家会说它是壁纸，一般大家通称壁纸，然后或者是说墙纸都可以。 都可以哈。那咱们就统一说壁纸吧。 好。 好吧。那说到这个壁纸啊，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都会纠结。比如说我的墙呢是用墙漆呢啊，就是要什么乳干胶是吧，还是用这个壁纸呢，有的时候就不知道用哪个好啊。当然您是作为壁纸的一个厂家的话呢，我希望您说的客观一点啊，也不能说我是壁纸或者说壁纸好。那您认为现在市场上啊，墙漆和壁纸哪个更加的为主流？ 现在市场上呢，墙漆用的也不少，但是壁纸呢，越来越被大家用于更多的更广泛。壁纸现在应该占有60%-70%吧。 那就是说比墙漆要偏重一点是吗？ 对对对。 为什么你觉得大家喜欢用壁纸呢？ 因为壁纸的话呢，它可能相对来说更环保一些，然后呢，而且更能凸显就是家庭的贴出来一些效果，来搭配家具上呀，都会更好一些。 我同意一半啊，就是说确实，用壁纸的话呢，对于家里呢装修风格的体现哈，比如说跟你的家具啊等等的这种配合呢，可能啊会更好一些。但是刚才您提到，就是用壁纸的话，很多人认为更环保。恰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用壁纸的话，环保这块是他们所担心的， 对， 也有这样的说法，是吧？ 是有很多顾客可能会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呢，咱们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如何来挑选壁纸。下面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如何挑选壁纸。一般最重要的呢有四点。第一呢就是环保。墙纸的质地环保是否选择墙纸的首要条件。市面上的壁纸有很多，但是如果家庭装修，尽量不要选择 PVC 的合成壁纸。因为 PVC 合成壁纸的透气性和环保性就不是太好，相对来说容易出现就是大家担心的翘边呀、发黄这些问题。所以呢，在选择壁纸的时候呢，可以当场焚烧一小段壁纸，看看有没有刺鼻的气味。如果有，我们大家则不能选择这种壁纸。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咱们的手感。手感很重要，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触摸壁纸的好与坏。一般手感较为柔软的则为上品。不过呢，一些国外进口的壁纸因为密度可能会更密实紧实一些，大家要好好的识别一下。然后第三点就是耐磨度。壁纸的耐磨度也是选择所要考虑到的，这直接关系到日后的使用寿命。在选择的时候，可以用铅笔在所用的壁纸品上稍微划一下，然后再用橡皮擦上去擦一下，如果不留下痕迹，则就是偏好这壁纸质量是好一点的上品。第四呢，就是咱们说的色牢度。色牢度也是选择壁纸所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啊，因为色牢度的强弱是关系到壁纸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它不仅是说以后呢便于清洗，而且呢就是耐磨耐用，然后能够长期保持原本的颜色，使其不容易发黄。应该呢，只需要用湿纸巾去擦拭一下，如果颜色没有脱落，则说明这个壁纸呢是上品，色牢度比较牢的。 那刚才呢，您给大家介绍了哈，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壁纸呢，您认为是非常环保的，但是一定要具备呢这四个条件啊， 对， 才能够达到一个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哈。 对， 比如刚才您说，首先呢，这个壁纸啊，在市面上有很多的种类哈。 对， 刚才您只提到了一个 PVC， 实际上除了 PVC 这个种类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种类？ 一般呢，咱们墙纸分为纯纸，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PVC， 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用于最广泛的就是无纺布纤维的墙纸啊。然后这个纯纸呢，它主要是由草、树皮这些自然材料加工而成的，然后纯纸的环保机能呢也比较高，而且还可以用湿布擦洗，它有防静电、不吸尘等特点。但是呢，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可能在咱们以后更换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像无纺布纤维的墙纸那么容易更换。然后呢，可能 这个不容易更换什么意思？就是说撕不下来，或是容易破坏，是吧？ 对，它可能需要铲墙皮，就像咱们刷漆一样。你看现在刷漆，如果你想更换或者涂料，可能就得需要说铲墙皮，然后呢重新再去刷。这样效果好。咱们壁纸呢，你像一般咱们选择无纺布墙纸呢，它这种墙纸就是只要在咱们在贴壁纸的时候有刷过基层保护膜，也就是咱们一般通称的基膜，只要有刷过这个东西，等咱们过几年，有的客户说我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壁纸了，想换换颜色或者想换换感觉，那咱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撕下来，然后呢直接去更换新的墙纸就可以了。 它就不会破坏这个墙的基层。 对对对，比较方便。 但是纯纸的话呢，可能这点呢是 对对，它也会有一个这个弊端。对，然后呢像 PVC 墙纸呢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可能工装用的比较广泛，就是公共场合用的比较多，它是在咱们国内目前市场建材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壁纸啊。 但是这个 PVC 啊，因为它是外边的包了一层所谓的这个膜，就是 PVC 膜， 对对， 像这种壁纸的话呢是不是特别耐磨呀？ 对，它可能比较容易好擦洗好打理一些，所以呢用于公共场合比较多，对，它的耐磨程度也会好一些， 但是相对来讲它的环保系数可能就要低一些哈。 对对对， 那它的环保问题出在哪儿呢？ 就是其实就相对来说它可能是PVC 的这种呢，大家就是 PVC 就是塑料嘛，大家认为，然后呢它可能就是擦就是平常的这个透气性，因为像无纺布纤维的墙纸呢它就是透气性会好一些，然后呢也好擦也好打理，但 PVC 的呢它主要弊端就是在于就是大家可能就有的时候 PVC 容易闻到一些气味，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它很不环保，但是相对来说个人觉得啊，油漆涂料跟 PVC 墙纸来说的话，可能墙纸还会环保一些。 好，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哈，目前上主流的壁纸呢，应该有这么三大类啊， 对， 一个就是 PVC 的啊，另外就是无纺布的，还有就是纯纸的。那么从这三大类相比来讲啊，从环保系数来讲，可能最环保的应该是纯纸的。 对，最环保的呢，可以说纯纸的，还有就是无纺布的。 无纺布的。 对，现在呢，市场上就是大家目前最为认同的、广泛应用的呢，就是无纺布纤维的墙纸啊。 还有一叫无纺布纤维。 对对对，它是无纺布纤维的墙纸。因为这类墙纸呢，它相对来说特别环保，然后呢，透气性、防潮性都比较好，粘贴上墙的效果呢，一般也都就是看上去色泽比较好。 那从您说的介绍当中呢，我们感觉到就是您好像比较推崇这个无纺布哈。 对。 原来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无纺布，那刚才您有说一个无纺布纤维，这是一个东西吗？ 它其实是咱们大家就是一般会说它是无纺墙纸、无纺纸。对，其实呢，它就是无纺布纤维的墙纸，它的全称。然后呢，现在呢，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会有一种无缝墙布。因为墙纸和墙布它都是像有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无纺布是不是就是壁布啊？其实呢，它就 是 对，其实不是，它是无纺布纤维的墙纸。对。 但是有这么一类就是墙布。是吧？ 对对对， 有这么一类墙布， 它是有一类墙布，就现在，南方可能比较流行，因为南方的天气比较潮湿，然后呢，它关系到这个壁纸，大家关心它的这个接缝问题，所以呢，无纺布可能用的就是像我说的无缝墙布用的更多一些，但是在咱们北方呢，可能无纺纸，因为它的性价比更高一些，无纺布纤维的墙纸。 好，那么在这里关于这个墙漆啊和壁纸他们谁的环保系数更高，咱们就不在这里掰扯了啊。刚才您也是做了一些介绍，反正据我所知的话，确实在壁纸当中，如果您选对了的话啊，应该说它的环保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刚才您说如果选用纯纸的或者是无纺布纤维的，应该还是挺好的啊。 对对对。 但是我还听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壁纸啊，实际上纸是一个方面，就是你在贴壁纸的时候要用到胶，是吧？ 对 对, 对。 而这个胶呢，恰恰是环保的时候的一个硬伤。 对，这个大家选壁纸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咱们选的壁纸胶，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包括咱们刷墙上的那一层墙体的基础保护膜，就是咱们所说的基膜。对。然后因为壁纸胶，大家以前都知道，有的可能是用一些就是白乳胶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胶来粘贴，但是现在呢，咱们一般家装包括工装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纯植物的糯米胶。对，纯植物的糯米胶呢，它是纯植物的，而且呢，就是再加上纯植物的土豆淀粉两种去混合使用，粘性比较好，会避免了大家所担心的墙纸的接缝开胶的问题。然后包括现在大家工人贴壁纸呢，也都是用机器刷胶的，它都是比较匀，一刷刷到两边刷得特别匀，它不像以前的时候手工刷胶，可能边上刷不匀，容易翘边。 就说现在大家在贴壁纸的时候一定要盯住了它用的是什么胶，是吧？ 对， 那刚才您说了像那种薯胶是吧？ 对，就是土豆淀粉的薯胶粉， 土豆 说它 啊，淀粉的那种胶，那这种胶它的粘合度怎么样？ 它的粘性是很好的。反正就是你看像我们小的时候，像我们80后啊70后这样的小的时候，家里就看到有那个门，就是贴春联的时候、 啊、 对，贴春联的时候 或者说贴窗帘啊， 对、 像再年长一点看到家里贴壶顶棚等等的。 对， 实际上咱们用都是面糊。 对，其实那会儿呢、就是最普通的面糊，它的粘性其实是可以的。 对， 只不过是咱们这个纯植物的糯米胶呢，它又经过了一些咱们加工，粘性呢比那样更好一些。所以说呢，它这个粘性跟它的环保度大家都不用担心。 那是不是造价更高一些呢？ 这个造价并不高。 并不高。 哎，对对对。 那为什么比如说造价又并不高，它的效果还挺好，可是在贴这个壁纸的时候，如果你不去盯它们的话，有些师傅真给你用一些特别不环保的胶，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一些，其实这个胶呢，像它是对于咱们来说，就是比方说跟刷漆啊涂料相比的话呢，它的价格并不高，但是呢跟一些普通的工业胶可能比起来还是稍微能高那么一点。 所以这个是哈，跟一般的工业胶相比呢，它的这个成本要稍微高一点。 对 对, 对。 所以呢有一些啊，这个厂家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啊， 对对， 所以就只能用工业胶了。但是如果用工业胶的话，确实对它的环保影响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比如说用的不好的胶贴完了以后，你会闻到屋里气味真的是挺大的。 对对对，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盯住了。 对。 那你再告诉大家应该用什么胶，那个名字要说准确了。 就是咱们选择的时候呢，它会上面有很多壁纸的包装上，就是那个带壁纸胶的包装上，它有写着糯米胶。 糯米胶。 对对对，它其实也有很多品牌。相对比方说像嘉利峰啊，或者是说蓝宇啊之类的，目前就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知名的品牌的一些糯米胶。 那就是大家记住啊，如果在贴壁纸的时候一定要问师傅，我们尽量用糯米胶。 对, 对, 对， 即便呢就是造价高一点我都可以给你啊，但是别影响这个环保。 对对对、 好的，那刚一开始咱们一上来呢就直奔这个环保哈，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方面真的是太注重了啊。那市面上的壁纸的种类也非常多啊，有 PVC 的，有无纺布纤维的，有纯纸的啊，这么三大类。 对。 那么刚才芳芳的意思就是说无纺布纤维其实就可以啊。 对。 如果是真用到纯纸的话呢，可能比无纺布纤维就要更高档一些了。 对， 是。造价也要会高一些。 对，比纯纸的目前来说比无纺的纸的造价要稍微高一些，偏高一些。 但是呢为了更加的环保，大家注意啊，在贴壁纸的时候一定要叮嘱师傅啊用那个糯米胶。 对，用纯植物的糯米胶。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在选择壁纸的时候，咱们环保性上啊已经注意了，那么我们在壁纸如何选择它的花色呀，与家庭的风格配色等等这些方面咱们怎么来注意一下哈、比如说现在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什么样的颜色，你们有过调查吗？ 一般的呢大家就是像客厅呢，大家可能更注重于用米黄色呀、淡蓝色啊，或者是说浅灰色这样的。因为像这些颜色呢，它就是平常时间长了不容易显旧，而且呢就是比较看上去外观的话比较大方，然后纹理上呢就是需要选择一般竖条的用的比较多，因为现在呢楼房的高度呢都不是那么的高，大家呢都愿意用竖条的，视觉上会觉得咱们的房子高一些。 竖条的显得有拉长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贴的时候不好贴啊。 竖条的贴的时候也很好贴， 好贴， 因为它墙纸它不是53公分一条国产纸，然后呢每53公分它会有一个接缝，像竖条的壁纸呢更看不出来，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贴出来就是没有接缝的。 还真是，其实想象当中这种所谓的竖条啊，贴出来既显高，同时呢还这个挺好看的。 对对对， 另外刚才您说那几种颜色啊，像这个米色来讲呢，是中国人的一个大众色哈， 对对对， 很多人特别爱选这个。但是呢，现在流行的像什么灰色， 啊，高级灰往上啊靠的那种灰色，还有那种浅蓝色啊，甚至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湖蓝色。 啊，对，那个可能看上去比较清爽一些。 对，一个是清爽，另外像这种湖蓝色吧，很有欧洲欧范儿，你发现吗？ 啊，对，有点大家比较喜欢那种地中海风格。 对对对， 比较偏向于这种蓝色，淡蓝色。 嗯嗯，那刚才从花色上来看呢，您说是竖条的，有些人特别喜欢选那种大花儿的，您觉得好吗？ 啊，对，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喜欢像那种片花或者那种带点花纹欧式大马士革的那种花型。 嗯嗯， 其实大马士革这个花型呢是看上去比较大气然后高端的。它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花型，可能自有壁纸以来一直都有这个花型，它是一直在更新改变呢，就是它的工艺包括立体这些东西在改。但这个大马士革是一直有的，包括到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花型。 嗯 啊， 这个花型的哈，那您觉得就是碎花的好还是大花的好？ 这个呢要看在什么方在什么位置。比方说要是在客厅的话，咱们选择呢最好是以选择素色，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淡蓝色或者淡灰色，然后呢或者是用那种大马士革的大花，然后这样贴出来呢在客厅比较大方一些，因为客厅是咱们人流最多的地方，或者有朋友来家里可能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位置。然后在咱们的卧室里，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像淡淡的粉色小花，然后这样田园风格，它属于在我们的卧室啊，可以用这种田园风格的花。 嗯，好的，那您这个说完以后问题又来了哈，就是您认为呢这个贴壁纸啊是全屋都贴呢，还是要分这个区域来贴？ 嗯，一般现在呢用全屋全贴的这种比较多，但是呢全屋都贴的话，咱们也要注意一种贴法，就是选择壁纸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注意到在很多咱们去到店面的版本上，它会有 AB 版这样的说法，就是在客厅呢可能在走廊或者是咱们的客厅餐厅这些位置呢可以选，就是像如果在一个视线之内，建议大家选一种颜色的壁纸，但是在电视背景墙或者沙发背景墙这个位置可以选择他们有搭配的，像 AB 板那个壁板花稍微大一些，然后呢这种呢它就相对结合起来呢就不会显得那么乱。 嗯，那您所谓的就是有一些厂家他想得非常周到哈，就是一个花型它是分 AB 板， 对对对， 颜色花型差不多，但是可能大小啊等等是有区别的。 对，它就是您比方说它的 A 板可能是那种竖纹的竖条的，它的 B 板呢颜色跟 A 板的底色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呢它会有一个大花的呈现，这样的话呢它就是 AB 板相结合，颜色看上去不乱，但是花型能区分开。 哎，嗯，这倒是挺好。另外下面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您认为在一套房子里边啊是一种花型咱们整个贴呢，还是说根据不同的区域啊选择不同的壁纸？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不同的区域贴不同的壁纸。 那会乱吗？ 那样不会乱，因为您比方说但是呢首先就是说在一个区域之内，比方说在咱们一个视线之内进到客厅，然后呢再者就是走廊大面积这些地方要选择一个颜色，就是底色要相似，底色要一样， 色调几乎差不多。 对对对，花纹可以区分开。然后再者就是电视墙那块，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电视墙那块要区分开它的花型或者颜色稍微重一些啊，这样呢咱们卧室因为你是关门进去休息的地方，关门出来进去，这样它有一个这样隔开的地方就可以区分开颜色，尝试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感觉。 那一般凭您的经验来想啊，就一般一套房子里边您觉得最多用几种款式的这样的壁纸是比较合适，如果再多就感觉有些乱了。 我觉得三到四种吧。 三到四种， 对 啊，您是怎么区分的呢？ 客厅咱们是首先是一种，电视背景墙可以选一种，这两种。然后呢，在书房一般大家都喜欢用那种比较让人能够静下来的颜色，比方说是淡蓝色啊或者是绿色这样的颜色。然后呢，再就是咱们的卧室啊，因为有一般区分主卧、次卧。主卧呢可以选一种花型可以庄重大方一点的那种，然后呢在次卧或者是咱们说客卧

还有丝质的这些分为很多种。 嗯， 然后壁纸的话呢，它是一种像咱们说的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无纺布纤维的墙纸。 嗯 啊，对，纸跟布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啊，对， 质地是不一样的。 对 对。 但是呢，现在这个壁布呢，做的也是花色呀，款式也非常多的哈。 对对对、 啊。所以可以大家任意来挑。但是后来他问到啊，是布好呢，还是这个壁纸好哈？说这个布能够保持几年？ 嗯，一般的话，如果在您的房子不潮，就除非上一层的话，特别潮的地方可能会容易出现翘边，因为您那个如果要是墙皮已经翘了骨了，那您这个上面的基础的东西它肯定会跟着也就是有点翘。 嗯， 但是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很多楼房贴的话都没有问题。 嗯， 一般用的话像一二十年，只要除了是说阳光特别直射，就是平常咱们经常开窗的像阳台部分可能会呢大概七八年，这样您可能需要更换一次。 嗯， 但是呢一般的墙纸的话十来年是没有问题的。嗯， 墙纸的话十来年没问题。 对对对， 只要是不要特殊的环境和气候啊。 对对对。 另外这个壁布呢， 壁布的可能时间会更长一些， 更长一些。 对，因为它在这没有接缝，因为现在都是通常无缝的那种，无缝墙布它没有接缝，肯定比墙纸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嗯 嗯， 这个没有接缝是什么概念？就特别大的一匹布吗？ 对，一般的像咱们现在壁布的话呢，无缝墙布高度在2米8到2米9这样。 哦， 也就是说无论您这一面墙不管是有5米也好10米也好，你都可以定做成一整副的，没有接缝。 哦，明白了，我还真没有看见过这种所谓的壁布 啊，就跟完全都给它剪裁好直接贴上就完了。 对对对，它就是一整副的。嗯，没有一点接缝。 嗯，其实我真看到有一些家庭贴的那个壁纸啊，一个是翘边儿哈， 嗯， 那个是常见。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反潮，上面有一种反潮的点子在那个壁纸上面，这是怎么回事啊？ 它那个可能是家庭的防水没有做好。 哦， 比方说可能靠近卫生间的部分，如果您要是防水没有做好的话呢，它可能就容易墙体反潮。 嗯， 如果墙体反潮里边已经墙体的表面已经发霉了，那它时间长了肯定会渗到您的墙纸或者墙布的外边。 嗯， 啊，就会有这种现象。 对，其实这也不能怪什么墙布或者是这个壁纸啊， 哎， 你即便是刷漆的话也可能反潮。 对，它可能就已经掉下 来 了。对，它可能就已经掉下来了，如果不是壁纸直接刷漆的话。 嗯， 因为它那个墙的话防水没有做好，肯定就会潮气往外渗。 嗯，像那种翘边是怎么回事？是在贴的时候没注意一些问题吗？ 嗯，翘边的话应该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了，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很多都是人工刷胶。 嗯， 人工刷胶呢就会避免不了往边上靠近墙纸边的地方呢刷不匀。 嗯， 刷不那么到边，这样呢可能时间长了它会有点翘边。 嗯， 但是现在的机器刷胶呢就避免很大一段程度上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嗯， 就不容易翘边。如果要是说有轻微的这种翘边的话，咱们平常可以用家里用的注射器，就是针管咱们说的。 嗯， 啊，往里稍微注射一些胶，然后自己在家里就可以稍微就是用那种小刮板啊什么稍微抹一下，然后用干净的潮的抹布把它擦干净就可以了。 嗯，我怎么我现在看到有一些品牌他们在贴壁纸的时候依然是手工来涂这个胶啊，现在一般都是用机器涂吗？ 对，很多都是机器，现在大部分都是机器刷胶的。 哦，我还真没看到过这个机器是怎么个刷法。 它是 一个小型的， 刷在纸上的。 哦，刷在纸上。 现在很多壁纸都是机器刷胶刷在纸上， 然后再往墙上贴。 对对对，刷好了以后呢，这个纸比方说按照高度裁好了。 嗯， 然后呢师傅就会把这个胶倒在机器里面，然后从这个机器里面这样一拉过来的话就很匀的刷在这个壁纸的每个部分。 哦， 直接到边的话都很均匀。 哎，这个挺好。 嗯，对，然后直接呢，这个他们刷好了以后会这样 S 型折叠起来。 嗯， 然后呢再往墙上这么一条一条的去贴它。 嗯 就很匀。 另外有一些人说，比如说在贴完壁纸以后哈，不能够过快的把窗户开开哈，这个风啊， 对对， 来搜它等等都不好是吗？ 对对对，因为一般的现在墙纸呢咱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一点，就是在咱们工人师傅贴完墙纸以后家里尽量不要有穿堂风，就是要关门关窗闷干3天左右，2到3天这样。嗯， 闷干的墙纸它是不容易开胶开缝的，以后如果要是风吹干的，它以后很容易就是像咱们提到的这个翘边的问题。 好的，那如果大家关于壁纸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呢，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大家提的一些问题呢再跟大家来互相交流一下啊。那下面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邀请呢来自于索菲亚壁纸的张芳芳啊，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因为今天这个安居快讯呢都是跟这个装修啊等等这个有关的啊。 对， 比如说这个3000元的装修押金，物业呢验收以后难退啊。据市民傅女士反映说，今年年初啊，她在三元桥曙光西里时间国际小区内呢租房并装修，物业呢要求她呢缴纳3000元的这个装修押金。今年呢2月份装修完毕以后，并顺利的通过了物业的验收，但是直到9月份，傅女士呢也没有等来押金的退款。那物业呢以负责人辞职、找不到房东等等理由多次拒绝她。对此呢，物业工作人员表示，退还押金需走流程，正在办理。这个本来呢装修要收押金的，这是一般的小区哈，物业呢它的一个程序，但是人家呢已经装修完了，一切都验收合格了，这个押金呢还是不能给人家退啊，这个确实是不合理的。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理由啊做说辞，这都是由于他们工作的失职造成的，所以这点上呢是没有任何说的啊，就是一定要退的。我想呢通过这样的曝光呢，他们这个小区应该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哈。 对对对，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说选购地毯的小技巧哈，通俗又易懂。最近呢，由于一些大热电视剧的普及，很多人呢看到电视剧里的家居布置，忍不住的羡慕。于是呢，地毯迎着这股风潮呢，成为了最近的一个装修流行品。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在家中啊布置地毯，但是却不得其法。地毯呢也是软装，如果布置的好，可以说是锦上添花；没有布置好的，反而会弄巧成拙。那么今天呢，咱们也不妨咱俩知道多少，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好好， 你家里用地毯吗？ 家里部分区域会用。 是的，是的，我也是。比如说，在沙发前面的这个桌子底下， 客厅的茶几毯， 茶几毯啊等等会用地毯。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比较大的一个区域，为了区别它不同的区域，可以呢来铺一些地毯啊，用它来区别都是可以的。 对， 甚至现在有一些地毯呢，还可以地毯上墙。 对，有那种挂毯， 这种所谓的挂毯的装饰毯等等的哈。 对， 你有些什么样的招吗？ 我觉得家庭用的话，家居用的地毯一般就是咱们说的沙发前面，就是茶几毯那块儿。再就是呢，卧室的床边毯这种地方用地毯可能用的比较多。如果要是满铺地毯的话，应该是很少的， 很少见了。 对，因为它打理上可能因为满铺的话有点难度。 而且不大好看，好像有点过去式了，过时了，是吧？ 对。 另外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这个地毯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都认为哎呀这个纯毛的好啊，但确实纯毛的又贵，而且呢铺起来呢质感也好，有档次，非常棒哈。好像不太淡季这种化纤的。但是如果您皮肤属于敏感型的啊，您选择纯毛地毯呢一定要特别注意。 对， 因为纯毛的呀，它跟人体是一样的，它是一体蛋白。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过敏。 对对，是有这样情况。 对对对。 一般呢像地毯的话呢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可能尼龙的就是尼龙地毯 的。 对，尼龙地毯它第一它可能是没有静电，它跟羊毛的一样。然后再者呢就是尼龙地毯它的阻燃级别比较高。还有就是一般咱们现在手工毯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羊毛地毯。但羊毛地毯呢可能居新西兰羊毛的这种地毯手工毯用的比较多。 所以就是说选择地毯的质地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有一种啊就是虽然是化纤的，但是表面看起来特像纯毛的。 也挺好的啊。其实这个化纤地毯你还真就是别看不起它，它特别不容易过敏。有些纯毛地毯啊，有些这个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特别容易。 哎，对，是这样。 所以呢，就是如果您用地毯的话啊，享受它的这种不同的风格啊，还有这种漂亮的外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要打理它，否则呢，里面的螨虫啊等等一些不好的东西特别容易聚集。 对，它容易滋生螨虫。 对对对，要特别注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卫生间的黄金收纳区要用好。卫生间呢不大，但是日常用品很多很杂，如果呢没有经过精心规划和布置，很容易的导致脏乱差这样的现状。那怎样来挖掘出卫生间潜在的收纳空间呢？哎，这个你有什么窍门吗？ 我觉得呢，就是卫生间在咱们装修的时候呢，就应该多做一些，就是在墙面上的那些挂式的那种，就是在墙面上植物架那种的，那种可以减少咱们卫生间的地面的一些占地的面积。 对， 再者就是在那个马桶的上面有很多，我看很多朋友会放一些那种植物架，因为他在马桶冲洗的那个上面多放几个架子，可以放很多东西。 哎，这是个窍门，就是说在卫生间一般呢，它的面积都不是特别大啊，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对对对， 因此我们可以打一打这个墙上的主意。 对对 啊，把一些什么挂件呐、一些东西啊，可以上墙。 哎，对 啊，然后在墙上弄一些架子等等的，搁在墙上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尽量少利用这个地下的空间，因为确实太小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家电维修乱象如何监管啊？据2018年家电售后行业的蓝皮书数据显示啊，说这个我国家电保有量已经达到70亿台，并且呢仍然。保持着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率。随着家电故障频发的维修高峰期到来，预计到2020年家电售后服务行业的规模可以达到10亿元。但是家电的售后服务却是令众多消费者头痛的一个问题。这点确实是，你不管是家电，现在呢买东西买的是服务。 对， 是吧？ 售后服务很重要。 对，你不管是你的价格各方面哈，你都考虑到了。但是这个售后服务，如果你疏忽了的话，那你用起来是非常麻烦的，以后的问题也特别难以解决。 对，是这样。 所以大家买东西一定要买服务啊，尤其是售后服务这点，不容忽视。 对对，是的。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好了，那接下来的11点时间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壁纸啊。有些朋友呢也是发了一些短信，刚才呢芳芳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壁纸啊特别容易跟家里家装的风格呢相对应哈，这点呢也是特别好的。那么壁纸如何与家庭风格进行配色啊，这点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呢？ 壁纸的话呢，一般咱们在根据房间的朝向不同，也可以把壁纸的像颜色呀这些都可以区分一下。然后比方说像咱们朝东的房间，因为呢由于它最早晒到日光，然后所以呢我们可以采用暖色调的墙纸，往往最为保险。比方说像淡粉色呀、淡黄色呀这些。然后朝南的房间，日照的时间呢比较长，使用冷色的使人感到更舒服一些。朝西的方向呢，这个由于一天中最强烈的落日夕照的影响，爱用这种冷色调，然后感觉更为舒服。再就是朝北的房间，由于呢它没有阳光的直射，所以呢在咱们选择壁纸的朋友选择壁纸的时候呢，应该倾向于浅色比较亮的颜色，来提亮房间的光线。 对，这是跟家里的光线有关的哈。另外呢， 对对， 跟你的这个装修风格一样，比如说你装修的是比较古典的这个中国式的，我觉得好像米色什么的更适合吧。 米色还有现在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黑白灰主色调这些。对， 如果是欧范儿的话呢，就是浅蓝呐、或者是那种湖蓝呐、就比较欧范儿哈。 对，像一般的咱们说的地中海风格，现在或者是说北欧风，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装修趋势。北欧风像还有就是像咱们说的地中海风格呢，它是就是喜欢自由奔放的那种大自然的那种生活环境。然后呢，像咱们就可以选择那种明亮、浪漫、轻盈一些的颜色。 比方说竖条的那种蓝白相间的壁纸啊，或者是淡淡的蓝色竖条，因为蓝色是地中海风格的一个用的主要色调。 对对，挺好。 再者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喜欢装修成美式风格，美式风格呢，它可能比较常见的颜色就是淡绿色，就是那种绿色或者是那种土褐色比较常见，或者是那种美式田园，那种带点墙面上带点壁纸的那种感觉，是元素是天然的花卉啊那种感觉。 当然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印象和大概的风格是这么定的哈。当然现在也都在变。那天呢我看了几张，就是一个设计师他在微信当中贴出的，说据说是美国白宫啊他们的不同的办公室啊不同的装修。然后呢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办公室呢装修的就是那种湖蓝色啊，就是以湖蓝为主的哈，这个还没有什么意外。另外有一个办公室呢装修的是完全是以红色的壁纸为主的，那装修出来那个家具什么几乎都是红色的哈，也挺漂亮的。 红色是比较看上去比较艳比较火，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想法吧。 对 对, 对。 但是呢还是要注重一点这个家人呢、或者说大众的这种感受哈，也不能太自我。太自我的话呢终究不是你一个人住是吧。 对，一般客厅大家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大众的颜色，但是卧室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挑选。 好。另外这个壁纸的后期维护与保养要注意些什么吗？ 壁纸的话呢，就是一般咱们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呢，最好有一种小型的家庭那种吸尘器，可以去稍微吸一吸。因为大家现在很多朋友会喜欢那种立体的，就是像咱们现在说的那种无纺精压立体的那种工艺的壁纸。像这种壁纸呢，避免不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灰尘会藏在里面，这样的话呢，咱们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可以用那种小型的吸尘器去稍微吸一吸。然后呢再就是时间长了，壁纸呢它可能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那种特殊的地方，可能人为的造成的一些脏污啊或者什么的，那样呢咱们可以用就是稍微潮一点的抹布去擦它。但是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擦的时候呢先用干的抹布，或者先把那个，或者是用吸尘器把那个灰尘浮土先掸一掸，要不然的话呢您到时候上水一下就会擦花了。 哦，对对，千万不能特别湿的那个东西去擦哈。 对对，注意一下细节就好。 另外就现在壁纸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壁纸的价格呢，它从几十到几百价格不等，这个可能区域比较大。因为呢像工装壁纸咱们选的像 PVC 的可能从几十块钱一卷儿，然后呢到家庭的比方说普通无纺一两百块钱一卷儿。它一卷一般的国产纸的规格是10米长53公分宽，就是5.3平方这样。然后呢如果要是说咱们选择的这个壁纸价位，在你像咱们比方说吧，您如果要是说一个家庭大概有100平方的占地面积的话呢，您墙面的面积一般是地面的2.5到3倍，然后呢咱再除以就是比方说100平方大概就是250-260平方的墙面，您再除以一下咱们一卷纸大概5平方这样的面积，就是您这套房子要用的这个壁纸的卷数，就是数量。然后呢再看您选择的壁纸是大概家庭常用的像这种200-300或者400-500一卷这样，再乘以您的单价，就是您这套房子基本上要用下来的这个壁纸的总预算。 实际上的这个壁纸呢要买的话呢还是要稍微多一点点啊，有时候有耗损啊或者怎么样。 对，一般的像咱们说壁纸是5.3平方，但是呢根据每家墙高的不同，它在裁壁纸的时候呢肯定会有花距啊，还有就是裁边的损耗，这个呢大家可以按照4.2到4.5平方就是每卷来算。 那实际上哈这个壁纸的话呢有便宜的也有中等的， 也有这个便宜，也有那个贵的哈。 对对。 一分钱一分货，在这里真的提醒大家，一分钱一分货，别觉得哎呀这个便宜，我就怎么好像跟占多大便宜似的。实际上您好的壁纸啊，真的您用多长时间，它那个质感还是有的。 对。 不好的便宜的， 对对对， 两个月就露馅儿。 对对，它色泽比较好，再者好的壁纸它的纤维比较长，韧性也比较好。 嗯， 就是您可能过几年以后呢，就会发现如果要是说您的墙体稍微有一点点细微的裂缝，墙纸好的呢就体现不出来，因为墙纸它会有一定的这个纤维好的，它会拉伸程度会有的。 是是。 但如果要是像普通便宜的壁纸呢，它就可能看出来有裂缝了。 嗯，是的。好的，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索菲亚壁纸北京分公司的张芳芳啊，也感谢谢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哈。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张莹。 各位好，我是志邦。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动手动脚又动脸的季节了，起床困难，出门困难，那夜里去洗手间更困难，感觉一切没有温度的事物啊都是我们拒绝的对象。所以呢，今天就为您带来了一档有温度的活动。 嗯，有朋友都听懵了，说什么样的活动才能够有温度呀？您听好了，享购电台推荐五年之久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在2018年的最后半个月里，99元一盒直供价的基础上再降20块钱，等于说原价2580元的十盒瑞麟羊奶粉，活动当中拨打4007106108只要790元。